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气温依然跌宕起伏，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周三和周四是气温低谷，最高气温分别为2摄氏度和1摄氏度，好在之后气温有所复苏。在我国西北某地，空军无人机部队近日首次组织大强度昼夜连续出击演练，导弹攻击一箭封喉，十发十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 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市教委要求各区要立即协商安排，为区域内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责任督学要对其负责的幼儿园尽快开展挂牌督导。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运行规律正在发生转折性根本性的变化，多项调控政策之后，延续多年的越调越涨怪圈有望被彻底打破。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预计2017年中国 GDP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为6.8%，较2016年反弹0.1个百分点。位于北京站前油通街北鲜鱼巷内的八王坟长途客运站，北京站配载点正在疏解，原在该站点运行的北京至唐山客运班线及车辆全部迁至位于朝阳区西大望路17号的八王坟客运站继续运营。北京昌平区一幼儿园引入无死角摄像头，供家长实时查看教室情况，远程监督得以实现。该幼儿园的摄像头监控范围覆盖整个幼儿游乐场所。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九六九，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愁，继续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为您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或踏雪寻鹤，或围海迷宫，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还有钓鱼钓蟹，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泡温泉，品美食。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目前包括上海、浙江、北京在内各地2018年年度的省考招录陆续启动。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日前透露，目前首儿所分院意向选址为通州区宋庄镇，未来将占地200亩左右。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展开全市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立即对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做好对幼儿园的监管，促进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等工作。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透露，截至2017年10月31号，北京市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25648例，性传播是本市艾滋病感染的首要途径。石景山区深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完成了全区存量违法建设总量95%以上的违法建筑拆除工作，全过程平稳有序，实现了基本无违法建设城区的目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的多个学科正在招学科带头人，全院总共将招聘80多名人才。

2003年在《痴心绝对》这张专辑无声无息发行一年之后，在商业区的各大店铺当中都会播放着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痴心绝对》，就如同任贤齐的《心太软》广受传唱一般。但是歌红人不红，大家只知道《痴心绝对》是由李圣杰演唱的，却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到底长什么样。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是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专业空气机构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无需安装，直接制造清新空气，拒绝雾霾的伤害，把雾霾隔离在窗外，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情，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这四点，不在一些烂事儿上计较，不和家人计较，不和对自己重要的人计较，不和爱人计较。 想飞到千里。